光读书会重建群的群友晚上好，那么我很荣幸受到本群群主的邀请呢，长青先生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有关美国政党史的演变。那么也不能算是一个正规的讲座，就是一个讨论吧，我们就是随意的聊一聊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历史的演变，那么以及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美国的政治思想的一个变化过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目前美国的大选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呢有关这个美国两党的这样一个争执，或者说两党政策的分歧，这个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关于未来拜登政府的政策以及美国国会参政两院的构成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特别参议院。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理解美国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对美国两党政治的一个理解。那么这里边呢有些很多简单化的理解，就是对美国政治的简单化，认为某一个党代表了正义，某一个党就代表了邪恶，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不了解美国和美国的历史的一个表现。我们有必要通过梳理美国政党的演变来搞清楚目前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到底是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同时呢他们的政策差异是什么，以及对未来美国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个因为时间呢我不会讲太长，所以我会粗线条的跟大家一块梳理一下美国两党的一个演变的历史。通过这样一个梳理呢，帮助大家去理解美国，理解美国的政党和政治，和理解美国的现状和未来。这是我的一个初衷，我希望我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我们知道美国建国之前，在殖民地时期其实是没有政党的。美国在联邦宪法出台之前其实是没有政党的。那么上一期秦晖先生有个讲座，他讲到美国政党两党都是辉格党演变而来的。那么托利党是被打败了，然后呢都离开了美国，回到了英国。这个说法呢不是十分准确。如果说从思想路线上来说，美国的革命确实是一个激进派对保王党的一个斗争，也就是说可以简单的或者粗线条的认为是辉格党路线的一个延续。但是又不尽然，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独立战争时候并不是一开始是反对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而是反对英国议会。英国议会出台了一系列的法案，比如说印花税法案、汤森法案，一些关税法案等等。那么这是直接引起殖民地跟英国之间摩擦的导火索，使得导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争论，也就是说当时的殖民地议会与当时英王派来的总督或者他的行政这个各个州的总督或者说行政或者说法官他们的主要的争执在哪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争执，就是主权问题。就是殖民地开始的时候是不反对英国作为帝国来对殖民地征收关税的，这个是不反对的，就是因为涉及到国际贸易问题，这个全球殖民地贸易问题，那么殖民地是不反对征收类似于关税这样的税收的，但是他是反对征收像印花税这样的税，因为这个税是直接干预了殖民地本身的这个自治。 所以呢，殖民地当时提出一个观念，就双主权理论，就是作为帝国的殖民地，那么当然殖民地要服从大英帝国或者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这个议会主权，这个是不想违反这个的，所以他承认英王的地位，承认英国议会的主权地位，但是同时他们要求自治，就是对殖民地事务要求承认殖民地自身的主权，实际上是一个双主权的概念。但是呢以哈钦森为首的这些，当时他是马萨诸塞州的副总督这些人呢在马萨诸塞议会上直接反驳了殖民地的这个要求，说不存在双重主权，只有一个主权，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议会，所以他不是国王这个主权，他是议会。那个时候的英国已经是光革命以后，已经是建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已经落实了王在议会，议会之上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大不列颠的主权是来源于议会。所以呢哈钦森告诉殖民地只有一个主权，没有两个主权。那么这样的话就逼迫殖民地做出一个非常掷地有声的回应，就是好，就一个主权，那就是殖民地的主权，我们就要独立。这是他们闹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分歧。当然这个殖民地独立呢有很多客观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这样一种盘剥，也就是英国就作为一个母国，他对殖民地是有很多限制的，他要求殖民地把廉价的原材料只能卖给英国，或者说通过英国来向其他国销售。第二，那么殖民地必须购买英国的工业产品，就是不能够自己生产或者从第三方进口工业产品，它限制了殖民地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或者矛盾，他们之间的，这是从产业上来说。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殖民地这些各个殖民地，首先我在很多讲座讲到，很多这个基督徒说美国是基督教立国，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个呢，也有的人就比如说著名的哈佛大学的美国史博士文明史博士这个钱满素先生呢，他提出一个观点，是美国是基督教的世俗化美国精神来源基督的世俗化。我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是殖民地的这个自由理念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是这个英国激进主义思潮在殖民地的一个延续，一个发展，一个繁盛，一个发酵，一个成长，外加宗教的多样化。宗教多样化，因为我会在很多我做过很多专题讲座，比如说不同的殖民地它的教派来源不一样。我们知道最早是弗吉尼亚，是殖民地最早是弗吉尼亚，它其实是圣公会，也是英国国教徒建立的，但它是一些淘金者，它主要是来做来挣钱的。那么第二波就是我们讲的五月花号，就是以布莱福德带领的所谓的分离派的清教徒，也就是典型的清教徒分离派，他们自称天路客。这些人呢是作为宗教信仰，作为一个这个被迫害的流亡到荷兰，从荷兰的莱顿市由来到殖民地的这样一批人，这批人呢他是一个真正的清教徒。那么第三批就是马萨诸塞州的温斯罗普这些人，他来的目的其实是宗教性非常强，他们是属于公理会的，他们是要建立山巅之城，他们是宗教色彩非常浓。但是由于这个马萨诸塞的宗教不宽容，导致了罗德岛，就是罗吉威廉斯哈钦森夫人去了罗德岛，导致了胡克这个去了康尼迪格，建立了新的殖民地。同时像很多其他人，马里兰是天主教，巴尔的摩男爵二世建立的， 它是个天主教的一个州。那么，像宾夕法尼亚，它是由这个威廉·佩恩所建立的教友会或者叫贵格会教徒建立的一个州。那么第三批就是马萨诸塞州的温斯罗普这些人，他建立他来的目的其实是宗教性非常强，他们是属于公理会的，他们是要建立山巅之城，他们是宗教色彩非常浓，但是由于这个马萨诸塞的宗教不宽容，导致了罗德岛，就是罗吉威廉斯哈金斯夫人去了罗德岛，导致了胡克这个去了康尼狄格，建立了新的殖民地，同时像很多其他人，马里兰是天主教，巴尔的摩男爵二世建立的，他是个天主教的一个州。那么，像宾夕法尼亚，它是由这个威廉佩恩所建立的，教友会或者叫贵格会教徒建立的一个州。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殖民地在不同的州，它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没有一个占主导宗教，所以它是很早就确立了宗教自由的观念。尽管马萨诸塞是一个半政教合一的政权，但是它很快在美国革命之前就确立了宗教自由啊。它也就是说，当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变成马萨诸塞州的时候，收归英王管理的时候，他已经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它是一个跟欧洲不一样，它没有一个这个国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知道这些人很多人都是由于被迫害，比如说这个五月花号这帮人，还有一些人呢，像温斯罗普这些人，在英格兰的话，他一定是要参与这个清教徒革命的。也就是像克伦威尔这样的人，他跟马萨诸塞的这个温斯罗普这些人，他是一类人，乡绅，带有这个清教色彩的这种清教徒乡绅。那么他如其实这个克伦威尔本来想移居殖民地的，最后他没有移居，他在英国参与并且领导了这个清教徒的1640年清教徒的革命，因为这些人他有反国教的色彩非常浓。那么也就是说，大量的经过1640年的革命，经过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那么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潮，英国的激进思潮，特别是最早的共和主义理念，哈林顿，这个西德尼，米尔顿，迪林汉姆这些人，他们的共和主义理念。在1640年革命的时候，属于非常激进的理念，要建立共和国。但是随着我在那个讲座讲，随着这个1640年革命以后，克伦威尔实行的这种护国主政体，也就是说军事专制共和国，那么使得这些激进主义思潮受到打击，最后呢，由于这个保王党的复归。那么使得英国出现了复辟，这一个复辟就是请回了查理二世。但是我在另一个讲座讲到，查理二世的请回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落实王在议会，议会主权和国王必须是清教徒，必须是英国，就是非这个天主教徒的这样一个，这些条件达成以后。才把查理二世请回来。也就是说，后期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革命其实不是由辉格党发动的，是由托利党发动的。因为在复辟的时候，这个辉格党或者叫新哈林顿后哈林顿主义或新哈林顿主义已经被保守派打倒了，打倒以后他们基本上失去了权力。那么为了发动光荣革命，这个托利党必须联合辉格党，也就联合这个新哈林顿主义者，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的加图来信的作者，这些人，那么联合他们呢，去对付詹姆斯二世。这个时候呢，光荣革命以后，辉格党又重新东山再起。那么要在整个这个过程中，英国的辉格党 跟托利党的关系主要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大概的意思是说，辉格党是一个更激进的支持议会主权的党，而托利党是一个王权维护王权的党，但也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呢？光荣革命实际上就是由托利党发动来打倒詹姆斯二世，请来威廉三世做国王，联合国王的这样一个其实他也是议会主导的一种反叛。那么其实这个主要的光荣革命之前的领导者，其实像主要的领导人其实就是洛克给他做秘书的那样一个人，其实他其实深受洛克思想的影响。洛克其实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就是我们长话短说，是英国革命，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英国革命其实有两次主要的革命，一次是1640年的清教徒革命，一次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使得英国建立了议会至上、王在议会这样一个君主立宪，出台了权力法案和宗教宽容法案这样一个君主立宪的政体。在这个过程中，托利党主要是保王党，主要是这个比较保守的，而辉格党是议会党，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整个的英国革命是一场较为激进的革命，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过激进以后，那么托利党就把这个缰绳往回拉一拉，那么使得英国既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在最后会变成一个温和的和平的这个革命，就是所谓的光荣革命。当然英国真正成为民主国家还是后来的事情。那么这个激进主义思潮它深深地影响着殖民地，所以殖民地时期其实你很难说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它就是一种激进主义思潮。所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有一本书叫《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主义的革命》，这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学术界或中国的思想界严重偏离和严重错误的理解美国。好多人说美国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好，我长话短说，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很难说英国在美国革命在建立美国联邦宪法或美国的联邦政府成立之前，你很难说它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因为美国的激进的革命者反对的其实一开始不是英国的国王，而是英国的议会。从这个角度说，你不能简单说它是辉格党，但是它整个的思想路线是英国在1640年革命到1688年革命直到这个乔治三世时期，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在殖民地的一个体现，也就实际上是更倾向辉格党的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所以廷辉先生说那时候只有一个党，辉格党，也有道理。因为站在殖民地的角度，最后当独立的时候，当宣布独立的时候，那些反对独立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当时是区分不开的，因为都是殖民地，都是英国人，对吧？他们呢实际上就变成了保王党，因为他们反对脱离英联邦独立，那么实际上就维护一个国王的这样一个体制，维护一个就所以他被称为保王党了。而这个反抗英殖民地的，本来是反抗议会，就变成了反抗英国国王。这是两次陈情书都是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说的，表示向乔治三世效忠，只要他承认殖民地的自治地位，承认自治地的无代表不纳税的这样一个原则，就承认英国国王的地位。但是独立的时候，那只能把这个面子也不要了，撕破脸皮，所以就存在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也就是整个的这个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的这个革命者或者这些革命的先贤或者这些人，其实都可以称作是激进派，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辉格党。其实当时是没有党派的，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没有严格的党派，只是一种 一种思想路线上的一种认同。我们把这个时候1776年独立宣言，这个时候我们称为1776年精神，这个代表美国的独立精神。那么这个独立精神，它既反对一个国王，高高在上的国王，又反对高高在上的一个统一的国家，同时他也反对一个凌驾于各州之上的一个常备军。也就是说1776年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各13个殖民地自治的这样一个精神，它是强调了州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各州强调了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后来他们建立一个邦联条约，邦联签订一个邦联条例，邦联条约，这个邦联条约实际上是呢建立了一个13个殖民地一个联合的一个组织，成立一个邦联议会。其实这个议会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权力机构，它是一个很松散的机构，是协调这个13个州的统一行动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从1776到1787，那美国发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大陆军的装备和供给经费严重不足，它依赖于13个州来供应。但是邦联议会是没有权力向议会下达指令的，他们只能协调。那么有些议会就干脆不理睬大陆军不提供经费。所以呢，大陆军在这个整个的抵抗过程中一直是饥寒交迫，直到大陆军被解散，他的退伍金，他的这个遣散费发不下来，就打白条，打了很多白条。所以这大陆军的将领，从华盛顿、汉密尔顿到其他的一些将领，深深的感觉到没有一个强大的联邦和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这13个殖民地早晚有可能会分崩离析，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在贸易上、经济上，13个殖民地本来是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存在，他们就互相掣肘收关税。特别是纽约它占有这个天时地利优势，进出纽约的港口的全部收关税，就它等于代替这个殖民地收关税。所以说这些交易通过13个州的时候是层层收关税，导致了贸易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外交上，以亚当斯、杰弗逊这些外交官在欧洲充分体验到了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所带来的不便。那么这个不便主要是一个是当殖民地跟英国签订了停战的巴黎条约以后，它有很多条款，比如说那么战前欠的这些债该如期偿还，就是该偿还这些债。没收的那些所谓的保皇党的那个土地要归财产要归还。那么这个对应条件是英国要撤出在殖民地西部的军队。但是由于这个各州自行其是，比如说纽约拒绝归还保王党的土地，那么很多州拒绝偿还债务。当然在殖民地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英国不允许殖民地发行纸币，不允许发行纸币，这是一个导致独立的一个导火索，使得英国的殖民地的贸易无法繁荣，因为你没有纸币，你只有金银的话，它受金银的供应量的影响。但是一旦独立后，各州自己发行自己的纸币，那么这些纸币就非常混乱。那么像罗德岛这样的州呢，就强行用纸币来归还他的战前债务，而殖民这个纸币的贬值非常厉害，所以导致了信誉极低，使得这些人，比如说亚当斯，他主要是在国外来这个向殖民地来申请国际贷款。特别在打仗的过程中，他就在 争取荷兰呢、法国这些国家贷款，但是贷不出款来，因为你们的信誉不行。所以他们充分认识到，没有一个强大的联邦啊、也无，特别是麦迪逊这些人啊、认识到，没有一个强大的联邦是无法这个维护殖民地的长远发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经过十年各殖民地的自治，各个地方的议会跟这个州长，这个因为没有了英国的这样一个统治，他们在自治在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关于民主和权力的这样一种平衡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像宾夕法尼亚州，它是一院制，它不是两院制，这个时候议会的权力特别大，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出现了像谢斯起义啊，像这个威士忌起义啊等等，就大量的这种造反行为。那么没有办法，大家充分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这个时候就有了后边的故事，制宪会议。制宪会议这个时候就其实这个制宪会议当时是以修改邦联条约的名义召开的。那么召开的时候呢，像麦迪逊在弗吉尼亚就事先讨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其实就是以弗吉尼亚州长伦道夫的名义在制宪会议提出的，就完全颠覆了联邦联条约的一些规定。比如说邦联条约规定，要修改邦联条约必须13个州都同意，但是制宪会议上对于联邦宪法的修改，只要有9个州联邦宪法的通过，只要有9个州通过就可以，所以这个是完全违背了邦联条约的这个原则的。总之本来是修改这个邦联条约，变成了制定一个新的宪法，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的这样一个原则变成。那么当然会激起很多人的反对，所以就出现了两个党，一叫联邦党，一个叫反联邦党。其实这个叫法有点不规范，其实这些联邦党人应该叫做国家党或者国家主义者。以麦迪逊一开始的麦迪逊、汉密尔顿为代表，当然后台老板就是华盛顿嘛，对吧？华盛顿肯定是一个联邦党人，但他不公开表态。那么另一派或者是更强大的力量，来自于各州的反对在13个殖民地之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一支常备军等等，就是反抗的英国那一套。因为他们认为你联邦党人的这些理想是违反了1776年精神的。1776年强调独立、自由、自治，而联邦党人恰恰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从汉密尔顿后来的一些行为可以看出来，完全跟1776年精神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在美国才形成政党。实际上联邦宪法在制定的时候没有政党，没有想到会有政党。联邦宪法的这个不管是它的制定还是它的这个实施，都是没有考虑到政党政治的。那么但是一旦成立联邦宪法，通过联邦宪法的时候，就有同意或者否定的两派，斗争非常激烈，这也是联邦党人文集诞生的一个原因。他是在反驳那些反对宪法、反对统一国家的人，其实力量非常大。比如说在弗吉尼亚，有著名的帕克利克·亨利、约翰·梅森一些老前辈、一些老革命者，像这个很多州，像在纽约州，其实联邦党人是非常非常微弱的力量。像这个掌握着这个纽约州权力的克林顿家族是坚决的反联邦党人。那么在这个通过联邦这个宪法的时候是有很多技巧的，就他那些小州先通过他比较容易，因为一个强大的联邦对小州是一个保护。因为在制宪会议上这个有人就提出，麦迪逊就提出这个观点，说我不太理解一些小州能够反对这个联邦，因为这个联邦它是对小州是一个强大的保护。如果任13个州 来行事，那么小周很容易被吞并，他的权益很容易被侵犯。所以呢，当这些小周顺利通过以后，那么在最激烈的州，比如说，宾夕法尼亚，比如说，弗吉尼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终于通过。那么，当像纽约这样的州通过时，已经无关紧要了，已经有9个州通过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联邦党人把联邦宪法能通过联邦宪法，并不就证明联邦党人的力量是超过了反联邦党人，不是这样的。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客观形势决定了美国必须通过联邦宪法，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美国才能继续长持久稳定的生存下去。因为很多因素决定了，如果任当时的形势发展，美国很可能出现内乱，或者出现在国际上的，面对英帝国和西班牙等等这些帝国，它的生存都有问题。我们长话短说，这样就形成了其实是两个政党，一个是联邦党和反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但是这个当联邦宪法通过以后，联邦党人就控制了政府，因为第一届政府华盛顿政府，他的主要的操盘手是汉密尔顿，主要的操盘手汉密尔顿，所以呢。实际上像杰弗逊这样的人在政府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基本上不起作用。所以像杰弗逊没有参与联邦宪法的制定，亚当斯也没参与。但是亚当斯是一个联邦党人，他的理念，但是亚当斯又跟联邦党人合不来。他即使在亚当斯当总统期间，他也是跟其他的联邦党人合不来。所以呢。其实那个时候，联邦党操控在汉密尔顿手里，而汉密尔顿确实是个伟大的天才，他不光理念非常超前，而且他的管理能力特别强。他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建构者，他是美国商业体系的建构者，所以汉密尔顿确实左右了当时的美国，以联邦党人占有上风。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反对派，也就是以杰弗逊和麦迪逊。注意，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是联邦党人，但是很快当杰弗逊对抗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的时候，他以民主共和党人的人名义对抗联邦党人的时候，麦迪逊马上就倒向了民主共和党人，就是一建立了政权，麦迪逊在议会中就成为这个民主共和党人了，就是对抗强大的联邦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当杰弗逊辞掉了这个国务卿，辞掉了这个职务，专注议会的，专注领导民主共和党人的时候，那么民间就行，以议会和民间和新闻媒体所建立的强大的联盟，就是杰弗逊的民主共和党人，他是反对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的。也就是我们知道联邦党人跟民主共和党人的政策区别在哪呢？联邦党人汉密尔顿是代表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金融、资本利益的，他是代表了美国的未来的发展方向的。他是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强调国家的权力，强调建立一个常备军，甚至发展到未来，他是强调美帝国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而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人，他是代表了种植园以及农民的利益的，因为在杰弗逊看来，美国是一个农业国。他不想让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国和商业国，他认为那是一种堕落。这是第一，他代表的农民的利益；第二，他是一个反对大政府、反对国家权力、强调州权至上的这样一种思路。这是民主共和党人的传统。那么是一种更强调自由、更强调这个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这个我们从联邦党，从这个联邦议会和制宪会议的一些议程上可以看出来。那么联邦宪法通过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必须一开始以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为首的人是 不想在联邦宪法的基础上制定权利法案的，也就是说十条修正案是没有这个想法的。为什么？那么他们认为联邦宪法只是告诉大家政府能做什么，而并没有说政府不能做什么。因为只要因为联邦的权利是由州权做出的让渡，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让渡的权利，只是告诉你能做什么，只要没告诉你能做什么，通通你都不能做。它是这个，因为第十修正案就是确立这一条的，所以没有必要制定一个权利法案。因为我没有授予你侵犯人权，你就不能侵犯人权，对吧？但是你要知道，杰弗逊从一开始就不同意麦迪逊的思路。他说必须有一个权利法案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因为这个联邦宪法的权利不是说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你不让他做什么，你只要不明确的告诉他你不能做什么，他就会去做，权利有扩张的能力。杰弗逊是非常超前的这个思路。当然强力要求有这个权利法案的还包括这个约翰梅森。约翰梅森是弗吉尼亚权利法案之父嘛，还有这帕特里克亨利。帕特里克亨利是一个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那个人，是最早在弗吉尼亚议会上提出无代表不纳税的人，是被这个保守派认为是叛国的这样一个人。他是自由主义的在殖民地的一个最早的声音。所以像这些人是坚决抵抗了一个强大的联邦权力，所以必须要求在联邦宪法附上权利法案。这是杰弗逊他们非常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个人权利、公民权利，这个如何避免被强大的联邦政府所侵犯，这是民主共和党人。那么本来这个两党对峙是一个平衡，但是很快这个平衡被打破了。打破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第一个，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个是汉密尔顿的去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汉密尔顿很早就犹豫跟博尔决斗，被博尔一枪打死了，所以呢这个非常遗憾，他英年早逝，使得这个联邦党的领袖过早的去世。那么还有一个更早的原因，就是1800年亚当斯跟杰弗逊争夺总统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前后，那么以亚当斯为总统，以汉密尔顿为主要领导的这个联邦党人，为了打击民主共和党人，他们出台了一些这个打击言论自由的法案，比如说叫什么叛国法，还是叫之类的名字吧，类似的。那么他为了打击杰弗逊，当然杰弗逊这些人在用新闻媒体去攻击亚当斯的时候，确实有造谣的行为，这个后来是被历史证明。但是以亚当斯为首的这个联邦党人制定这个法律，抓捕这些新闻媒体的记者，进行这个判罪，进行罚款，激怒了这个很多人，使得联邦党人的声誉下降。那么当1800年杰弗逊上台以后，他利用了在议会中的多数和总统的职位，就是强力开始打击联邦党人。而联邦党人本身又非常亚当斯跟汉密尔顿本身的矛盾呢、等等很多原因，联邦党人就很快的在国会和美国总统这个职位上，就三权分离中的两权中就失落了，就被基本上就消灭掉了，只剩下联邦最高法院还控制在联邦党人的手里。这就是约翰马歇尔控制联邦最高法院。我们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判例，就是这个马布里诉麦迪逊案。这个案实际上就是，本来联邦最高法院是一个比较无足轻重的一个机构和部门，前几任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院长都无所作为。那马歇尔当了以后，马歇尔是联邦党人在整个美国政体中的最后的堡垒。 那么杰弗逊很想把它拿下，所以呢，联邦最高法院跟国会及总统的争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关键的这个问题。但是约翰马歇尔通过马布里诉麦迪逊案非常巧妙地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对议会出台的这些法案的最后审查权，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的权威，那么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成了跟其他两权鼎立的一个重要的部门，这个在未来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马歇尔建立的先例。但是由于马歇尔他特别懂得妥协，在出台了在马布里案以后的30年中没有再去否决国会的任何议案，使得联邦最高法院避免了跟议会和总统的直接的激烈的冲突，使得使得杰弗逊也没有理由拿下或者说攻陷这个联邦党的最后堡垒。但是毋庸置疑，到这时候联邦党人其实已经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其实一党独大的民主共和党人掌控了美国的政治。当杰弗逊上台以后，那么后边的基本上都是所有的弗吉尼亚王朝，就杰弗逊后边是麦迪逊，麦迪逊以后呢，就门罗，这个基本上都是弗吉尼亚。那么门罗之后呢，又是换了亚当斯，但是整个过程是民主共和党人在控制着整个的国家政权。但是你要知道，杰弗逊本身是一个反对大政府的这样一个政党，民主共和党。可是他当了总统以后，联邦政府不单没有缩小，反而在权力在加大。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权力大小，并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政党路线的问题，是一个实际需要的问题。就美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这是杰弗逊这样一个小政府的提倡者，当了总统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政治理念，去继续延续联邦党人的政策。其实，在没有联邦党人的时候，一直在美国在坚持联邦党人的政策，一直到很晚很晚，美国一直是延续了这样的政策，因为美国需要这样的政策。那么直到昆西亚当斯当总统以后，美国的民主共和党控制着整个美国政府，但是他一直奉行的其实并没有摆脱联邦党人的影响，实际上一直奉行的是联邦党人以汉密尔顿建立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美国一直沿着联邦党人的路线在走，在国家层面上我是指的。但是到了亚当斯时代，这个亚当斯就是我说的是昆西亚当斯，昆西亚当斯他其实还是民主共和党人，但是他的路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基本上就走向了联邦党人的政策，其实已经明确的确立了联邦的政策。这个时候有一部分政治势力在异军突起，就是西部拓荒者，西部的农民，他的代表人物就是安德鲁·杰克逊，就是杰克逊，就是那个屠杀印第安人和对抗英国进攻的那个美国的民族英雄。那么杰克逊呢，当然他也是个律师，但是他不是有很高的文化的一个律师，他是一个农民，叫西部农民的代表。那么这个时候美国的政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民主共和党人他奉行的还是杰弗逊的思想路线，他强调农民的利益，强调州权，但是作为执政者他又不得不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不得不这个发展美国的金融业，不得不为了维护美国的地位，当美国强大以后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到了亚当斯时代已经有一种很强烈的声音要建立美帝国的这样一种思路。 就是在国际战略上，那代表人物就是约翰逊的陆军部长约翰卡尔霍恩。约翰卡尔霍恩他是一个后来变成了南方殖民地的一个政治原主的一个路线的代表，但是在麦迪逊时代，在这个门罗时代，在亚当斯时代，就是昆西亚塞，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支持亚当斯建立一个强大的陆军，强大的海军，建立强大的美利坚帝国，他是这样一个思路，他并不是一个周全之上的代表。但是由于在安德鲁杰克逊上台以后，他代表是西部农民的利益。西部农民你要知道，他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一部分人，他是对抗新英格兰地区和南方种植园主的这样一个经济强势的，所以美国政治就开始逐渐的平民化。那么以安德鲁·杰克逊为代表，他的崛起实际上就代表了美国的民主化和平等化。这个过程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有很详细的描述，说美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和平等在托克维尔那是同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托克维尔去美国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时代了，已经是安德鲁·杰克逊这个掌权的时代。这个时候美国变成一个，虽然在建国的时候他们也是制宪会议强调的是人民主权，这个关于宪法的理念，我会做，如果有机会会做专门的这个讲这个东西。美国的宪法，它是一个人民主权的一个宪法，它的最终权利来源于人民。但是在期初选举的时候，只有众议院是直接选举的，参议院是通过州议会选举的，实际上是一个间接选举。而当时设计的这个总统选举，选举人团制度实际上是一个间接选举制度，就各州因为交通通讯的不方便，他认为各州不了解联邦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所以他要先通过各州选出他们的选举人，组成选举人团，然后都到这个一起来投出这个总统。那个时候是先选选举人，选票上是写上选举人和总统候选人，但是你可以不选总统候选人，你可以直接选选举人，你或者说你也可以选候选人加选举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这些选举人有权利决定投谁，这是一开始。但是后来由于这个，很快的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就开始搞政党政治，特别是民主共和党人就开始在私下，当然杰弗逊自己不会出面，他的手下就开始进行运作，就开始搞政党竞选。这个时候很快就变成了两党的赢者通吃的这样一种思路。比如说这个州如果是民主共和党人控制，他就让这些选举人集中在一起，你们都投杰弗逊然后一票也不要投给亚当斯。那么联邦党人控制的州，比如说纽约州，他们就会告诉这些选举人，你们全部投给亚当斯，一票也不要投给杰弗逊。这样就变成什么赢者通吃。那么当一个州两个州赢者通吃，其他州如果谁不赢者通吃，谁就吃亏啊，对吧？你想我是多数，我还要少数匀出一些票来，最后演变成现在美国只有两个州不是这样的，其他州全是这样，那就选举人团就形同虚设，他就不能够再去投。当这个州的法律已经规定所有的这个选举人票都投给那个取得接多数的人候选人，他形成一种法律以后，你这个选举人团再去投其他人，你就是一个叛变行为，叛票，这叫这种行为是违反现在的好多州的选举法的，也违反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前一段时间出，你是不能这么投的，这么投等于违反了人民主权的意志。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主化是有个过程的，也就到了现在基本上是民主化了，但是到了这个杰克逊时代，美国就变成一个平民的政治， 就杰克逊是代表了平民政治。这个时候由于他跟亚当斯的竞选中出现了非常大的争议，就第一次竞选四个候选人，杰克逊、亚当斯还有另一个人，往往还有一个亨利克莱。那么实际上呢，这几个人没有一个过半数的，而杰克逊票数最多，也没过半数。那么按照当时的联邦宪法，那么这个选举就交给了议会来去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第四名亨利克莱他宣布，我放弃我的权利，我把我的票加给昆西亚当斯，这样昆西亚当斯就过半数了，这样的议会就决定让昆西亚当斯当选。那么这一决定激怒了杰克逊，并且激怒了西部的大量的那些农民、平民，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因为亚当斯是代表精英的，他其实他后边的路线就基本上就是代表了金融资本啊，或者说工商金融资本，就新英格兰地区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共和党发生了分裂，就分裂成两个党，一个叫国家民主党，就是昆西亚当斯代表的是国家民主党，而安德鲁杰克逊他直接就用了民主党这三个字。那么现代的民主党实际上这个名字就是来源于杰克逊，他是代表了平民利益，大量的农民，大量的低这个穷人，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而南方的种植园主或包括那些所有的农业资本家，农业这个农场主也加入的，也在这样，因为他们是跟新英格兰地区是有极大的矛盾的。新英格兰地区它是一个工业金融资本的控制的，它反对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会让它跟英格兰跟英国进行激烈的竞争，它是希望有高关税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南方的种植园主他是要想向英国出口棉花，并且换回英国的廉价的工业品，所以他们是提倡自由贸易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歧。那么第二个非常大的分歧，也就是我们讲的奴隶制，这个是在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北方的人是反对奴隶制的，南方人反对支持奴隶制。这也是后来当约翰卡尔霍恩跟杰克逊闹翻以后，作为杰克逊的副总统被免职以后，他愤而这个反对这个原来的那个联邦党的政策，变成州权至上主义者。他其实是为了一个是保护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一个是想让奴隶制永久化，他想逼迫着联邦议会制定永久的奴隶法典。所以呢，他就发生了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中国的很多学者说不了解的这样一个，因为中国有个学者推崇约翰卡尔霍恩的思想，说这才是自由主义，反对这个联邦政府，提倡州权至上啊，提倡自由。其实他不了解他为什么强调州权，因为州权的强调它是一个借口，就是他是要维护南方，因为在南方独立之前曾经出现过南卡罗莱纳的危机，就是他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要求独立的反对联邦议会法案的这样一个行为，最后联邦议会做出妥协。那么同时比如说在北方的康涅狄格，威斯康星康涅狄格州也出现过以州权对抗联邦最高法院，他的目的是保护黑人，由黑人逃奴逃到这边，那么这个他们把他放掉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要求他遣返，因为根据议会的这个遣返令是要求遣返的，但是呢他违抗，他用州权来对抗，所以州权只是个借口。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分，就民主党实际上是有两派人，一个是南方种植园主的代表，一个是西部农民的代表。当然西部农民比较复杂了，后来的辉格党也产生于中西部的农民，比如说亨利克莱，比如说林肯，他都是从辉格党变成的所谓的共和党，其实呢都是中西部。 一个肯塔基，一个是从这个伊利诺伊啊，从这些地方出来的。总之，最坚定的联邦党人就是新英格兰地区，所以呢，这就出现了一个分裂，民主共和党人分裂成两派，一派是所谓杰克逊的民主党，一派是所谓的国家民主党。其实国家民主党并没有成为一个稳定的政党。那么后来呢，从国家民主党中又跟其他一些小党联合，比如说自由土地党、辉格党等等，最后联合变成了共和党。这个共和党也就是当共和党成气候，也就是说，他推出的一个总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那么，共和党和后来的民主党主要的分歧在哪？第一，共和党继承了联邦党人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对金融资本、对商业资本的支持；第二，继承了北方的其他的一些反对南方的废奴主义，就是反奴隶制的这样一个精神，这是他的最根本的特点，同时他更多的是代表工商利益，而民主党，第一，他是以平民、以底层来对抗精英的这色彩，这是安德鲁·杰克逊的政治遗产；第二个是以约翰·卡尔霍恩为首的南方政治人主对抗北方废奴主义这样一个思想，这样的话。其实民主党是有两派的，一方是南方民主党，一派是北方民主党。那么，北方民主党在反对金融资本这个方面，在提倡农业人口的权利方面，是跟南方民主党站在一起的。但是呢，他在废奴问题上又是站在北方立场，而反对种植园主的。所以，这个民主党本身其实就比较复杂，是两派。那么后来的共和党，就辉格党变成共和党以后，当然是比较统一的。所以在林肯上台以后，北方是由基本上由共和党控制，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合作嘛，他们形成一种强大的反对奴隶制的力量，那么使得南方非常害怕，不得不挑起了南北战争。所以南北战争是由南方挑起的。是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就是那个什么姆堡那个袭击，导致了这个战争开启，所以南方这几个州宣布独立，然后对抗，主要是也原因是他们害怕北方废奴，这个因为我不是专门讲奴隶制的问题，我就不细讲这个东西，我只是沿着这个线索来讲，就是说。共和党是废奴主义的政党，是反对奴隶制的。林肯一开始并没有想废奴，只是想维护联邦的统一。他是因为共和党也是联邦党的一个继承人嘛，他是反对分裂的。而当这个战争打到一定的程度，牺牲那么多人以后，那么你要找一个正当性原则，你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已经牺牲了几十万人口了，你必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这个正当的理由就是废除奴隶制，这是一个最说得过去的理由。所以林肯就，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这是使得北方战争的正当性得到了极大提高，使得北方士兵的士气得到提高，使得很多黑人参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使得南方彻底陷入了不义的境地，使得英国殖民地不敢直接支持南方，因为英国是反对奴隶制的。英帝国是最早1820年由年轻的政治家，我突然忘记名字，我有个问题爱忘名字，他立足在全部殖民地，因为英国本土的废奴很早。英国本土很早就没有奴隶制了。当美国独立的时候，那么英国就以美国有奴隶制为名来诟病它，所以当时英国的本土已经废除奴隶制了。但是英帝国的奴隶制，英国比如说在印度、在南美废除奴隶制，1820年左右，废奴法案。那么这个时候，英国不可能支持南方，因为你是。维护奴隶制的，而北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旗帜就是反对奴隶制，所以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正当性。 所以这是共和党变成了林肯党，是个废奴的政党。所以你会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黑人投票都是投给共和党的，而白人种族主也是投给民主党，这是两个政党的一个重要的分野。那么当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在南方这个曾经一度因为通过了第13、第14、第15修正案，南方的军队进，北方的军队进驻南方，在军队的这个强压下实行落实这些修正案，使得很多地方的黑人获得了投票权。比如说北卡罗来纳一度议会和州长有大量的黑人，甚至州长是黑人。但是由于在1876年，我时间不一定记得很准啊，就是又出现两个总统候选人，一个是民主党的迪尔顿和共和党的海耶斯，在南方的三个州和西部的一个州出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控制的机构，比如说议会或者州长，提交了两份选举人名单，就是说出现了非常大的分歧。这个时候呢，如果提交给众议院，那么将会是共和党人当选，就是海迪尔顿当选。如果提交给我记不太清楚了，总之参议院那就会是另一个人当选。这个时候呢，那么联邦政府就利用参众两院加联邦最高法院分别各出五个人，分别各由共和党和民主党组成的这样一些成员，民主党共和党各七个加一个无党派的第三方，组成了一个投票委员会，投票给了共和党的海耶斯。海耶斯当选美国总统，但是南方的州也不是说为什么认可，是得到了另外一个保证，就是结束南方的重建，结束重建，军队撤出，把控制权交给南方各州自取决定。注意这个，我本来这个演讲时间我也自己不知道能讲多长时间，因为我要梳理清楚这个，因为没事先也没有做准备嘛，所以我梳理这个东西是需要过程的，需要说清楚的，所以讲座的时间会长一点，这个请大家能够理解。就当这个时候呢，南方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南方是民主党控制的，那些黑人都是投票投给共和党的。那么当民主党人控制了南方以后，当然是南方民主党人了，那么就开始利用所有的基姆克劳法，利用一些绕过第13、第14、第15修正案，在各州议会出台他们的法案来限制黑人的投票权。比如说一个是识字法，就是必须你去投票的时候让你念一段联邦宪法解释一下，你要不会念或解释的不对拉倒，一边，你没有投票资格。这是对黑人的一种打击，因为黑人他都没文化嘛，大部分是没文化的，你让黑人去念宪法解释宪法，这是强人所难。这第一个。第二个，人头税，就是你每个来投票的也交10美元的人头税或者4美元的人头税，那这人头税不高，对白人来说是不高，但是黑人你要知道结束重建有黑人基本上他是没有这个产业的，没有土地的，他只能打工，所以呢他没有钱，你让他交人头税他拉倒吧，我不投票了，我成本太高。第三个，还有一个叫祖父法，就是在南方的选举法案有效之前，就是南方的普选权落实之前，如果你的祖父这一代到你父亲这一代有过投票权的，你即使不满足上述条件也可以投票。你要知道这个法案只仅仅对白人有效，对黑人是无效的，因为黑人的祖父是没有投票权的。一系列的措施就使得黑人不单失去了投票权，还失去了很多权利保障。比如说大量的南方州实行私刑绞死黑人的行为被认为是合法的，这个法案直到20世纪的中期60年代，直到罗斯福威尔逊这些政府 罗尔斯福这个以及后来的杜鲁门政府都不敢去明确的废除，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另外还规定了很多法律，比如说黑人是不能随便在大街上流荡的，无业游民是会，你必须就业，你不能自由迁徙等等，这些规定很多黑人就被限制，必须给这些白人打工，而且甚至不识字的黑人动不动就被抓起来说你欠我钱，他搞一份协议，搞一份这个合同，说你欠我多少多少美元，黑人无法狡辩，因为他不识字，他拿不出证据来，哎，就给变成什么劳工，就是州，这个各个州会没收这些人，把这些人充公当成劳工，就变相的变成奴隶制，就拉到一个地方去到矿上去采煤去。很多措施使得黑人不单无法落实自己的宪法权利，甚至生存权利都成问题，不单你没有经济的能力，而且你的生存都成问题，使得美国的第13、第14、第15修正案100年在南方没有得到落实。当然北方也有种族隔离了，对吧？但是北方的这个种族隔离它只是一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北方呢它没有这么严重的法律上的歧视，所以大量的黑人逃往北方，这也是后来南方的民权运动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很多黑人就逃往北方，在北方打工上学，最后形成一种反抗力量，就是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就是主要是由美国北方黑人组成的一些有文化的律师等等，一些这个工人组成的团体，他们推动了南方的民权运动。这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在南北战争以后就形成了两种势力。那么民主党是一个代表底层，但是是一个维护奴隶制的这样一个政党，而共和党是一个代表金融工商业利益，但是他是反对奴隶制，而黑人大部分投票给共和党。那么直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美国出现了经济危机以后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几个方面，一个是大量的欧洲移民移入美国，使得移民之间的矛盾发生冲突，这就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政党，比如说不可言说党、自由土地党，包括这是辉格党的前身。这个早期在共和党中就有一部分人是反对移民的。那么当这个一战前的金融全球的危机发生以后，就出现了非常美国出现了这个两极分化，就是这个贫富差距加大，工人运动兴起。这个时候呢加上南方的奴隶制，南方的这个对黑人的歧视变本加厉，使得民主党在黑人中越来越不受这个成为一个废奴的一个绊脚石。而这个在这个一战到二战期间，民主党慢慢的北方和南方就发生了很大的分裂，主要是当西奥多罗斯福上任以后，他是共和党人，那么他实行了很多新政的政策，其实是采用了后来民主党的很多政策，就是同情底层工人运动，同情底层的这样一个罢工权利，像非常典型的就是当以前的共和党的领袖，比如说克利夫兰曾经派军队镇压工人的罢工，那么当后来这些资本家、这些大企业主要求西奥多罗斯福也派军队镇压这些工人罢工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给予了强力的回应，说我派军队去，可能派军队，但不是镇压罢工，可能是帮助工人，所以他立场发生了转变，就共和党他逐渐的发生了一些变化，民主党也发生了变化。那民主党呢，就是北方的民主党逐渐的就开始强力的 反对南方的民主党的这样一种歧视黑人的政策。而共和党反而是一部分共和党反而是去支持南方民主党的政策。两党发生了一种交叉换位的一种动作，但是不是全面的，不是全方位的交叉换位。直到罗斯福上任，那么民主党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变，就是第一，它代表底层的这样一种面貌并没有变，并没有改，但是呢，它更多的这个回应了进步主义的思潮。就是欧洲的进步主义思潮，我们都知道是罗斯福新政，因为我不想讲的太细了，罗斯福新政。而且在奴隶制问题上，民主党的主体以北方民主党主体变成了坚决支持黑人运动的这样一个政党。我们知道罗斯福他是非常同情南方黑人的，罗斯福的夫人他是坚定的南方黑人运动的参与者，是同情者。而一部分保守的共和党人却变成了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因为涉及到移民的问题，这些共和党本来是代表了比较传统的北方的利益，那么这个时候大量的欧洲移民移到美国以后，冲击了原来的他们的利益，包括一些金融资本家或一些工人运动的上层领袖，所以他们开始反移民。你要知道排华最积极的是什么人呢？是美国的工人运动。美国的工人运动是美国的工会组织是最坚定的排华的。所以你不要认为华人的权利是怎么来的，是黑人运动，黑人的民权运动给华人争取的，不是美国的工人运动。这是首先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这就出现两党的这样一种拆分和换位。富兰克林·罗斯福为首的这个北方民主党人变成了当时美国进步主义的代表。第一，代表了底层的利益，就是要求结束放任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经济政策，要求增加底层的福利，要求进行政府出面，即对这个经济进行干预和对底层进行保护，同时要求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给予黑人更多的权利，同情南方的黑人运动，等等，走向了进步主义。而北方的一部分和南方一部分共和党人，因为他是民主党的对立面，他就变成了一种反对移民，他是变成自由放任主义的推崇者。这是传统的所谓的美国的自由观，也我们说的在罗斯福这个政府新政出台的时候被联邦最高法院一气给全部否决掉，是因为那个法院被称为洛克比法院，那个法院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的，所有的比如说限制童工使用限制最工时的法案全部被废止，因为他认为违反了自由契约精神，违反了市场经济的个人自由的观念。那么在罗斯福上任以后，通过罗斯福第二任期得到的这种全民非常大比例的支持和国会两院民主党，也就是实际上是北方民主党的控向联邦最高法院施压。那么罗斯福曾经往里掺沙子，就是给每一个超过一定年龄的联邦法官配助理的方式施加压力，逼迫着联邦最高法院从一个洛克比保守法院变成了一个进步主义的法院。在第二任期全部通过了罗斯福新政的法案。那么这个时候呢，民主党从政策上发生了一个转型，使得共和党也被动地发生了转型，特别是导火索是民权运动。民权运动这个过程中，由于到了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这个时候，这个马丁·路德·金以及有色人种协进会等等组织所推动的南方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又有了电视直播， 在电视里南方白人主义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暴行，对黑人抗议者的暴力对待，警察的这种对待，使得通过电视画面转播向全国，使得北方的大量的平民已愤怒了，所以呢，使得民权运动得到了全美国大部分人的同情。那么直到林登·约翰逊通过了民权法案，通过了选举法案，这个时候一些南方的民主党议员被彻底激怒了，那么他们就脱离了民主党，因为原来是一个党有分歧，但是我还是民主党，但他们脱离了民主党。比如说那个最激进的那个堵着校门不让学生进校，逼着肯尼迪总统动用国民警卫队把他扯到一边的那个州长，后来以美国党的名义脱离了民主党，以美国党的名义参与总统选举，跟尼克松来竞选，还得到了 30% 多的选票。当然像尼克松这样的共和党人呢，他当然是比较温和的，他是反对奴隶制的，这是共和党的角色发生变化。一些温和的共和党人呢，留在了共和党党内。一些极端的民主党人呢，这个脱离了民主党，有的投向了共和党，有的成立所谓的美国党等第三党。注意，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不是川普喊出来的，其实就是由这些南方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者喊出来的。所谓美国党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让美国再次伟大。所谓再次伟大就再次白化，再次白人化，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一部分南方的民主党人投向了共和党，一部分北方的共和党投向了民主党，使得两党发生了重组。到了罗斯福新政的后期，分野就非常明显了。民主党代表的是一个进步主义的党，一个要求政府为底层提供福利，要求政府干预经济，采用了所谓罗斯福新政，也就从经济学上讲，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来这个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强调联邦政府的这个救济功能，同时在移民问题上实行开放政策，同时采用了这个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支持黑人的这样一个政策，也就变成个进步主义党。而共和党逐渐的接收了那些退出民主党的南方民主党人和留在共和党内的北方的对民主党北方民主党这个对立的那一部分人，还有一些北方的个别的北方的民主党，但很少了。这个发生这个主要是发生了重组。共和党代表了一种继承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反对征税、反对福利的、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这样一种思路，而在移民政策上反对移民，特别是强调限制非法移民，在代表白人利益的这样一个这个白人，特别是这个代表了白人金融工业资本利益的这样一个政党。这是到了里根上台以后，由于美国和全球出现的这个经济问题，就是经济滞胀的问题，那么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上台，使得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兴起，那么他们大大的压缩了福利支出，大大的削减了税收，使得金融资本得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快速的发展。当时确实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使美国很快走向了繁荣，使欧洲也很快走向了繁荣。但是这个时候当共和党执政的时候，他非常明确的就是一个强调自由放任，也就是你也可以说是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些经济学思想，或者这些政治哲学思想的 一个体现，也就是说，不管是里根还是撒切尔夫人，都是比较欣赏哈耶克或者说这些人的，所以呢，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潮，这个思潮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现在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19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当时确实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使美国很快走向了繁荣，使欧洲也很快走向了繁荣，但是这个时候当共和党执政的时候，他非常明确的就是一个强调自由发展，也就是你也可以说是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些经济学思想或者这些政治哲学思想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不管是里根还是撒切尔夫人，都是比较欣赏哈耶克或者说这些人的，所以呢，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潮，这个思潮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现在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19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就是由于类似于这个自由放任的这样一种对金融的一种监管的缺乏，使得这种泡沫化经济的这个出现，使得全球化的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的这样一种出现，特别是允许这个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南非这些所谓金砖国家这个在进入世贸以后的迅速发展，那么带来了新的美国的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两极分化逐渐加大，像美国，当然美国的两极分化没有中国严重了，对吧？这是肯定的。但是相对它本身来说，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这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由于全球化使得美国的制造业衰落，使得一些原来的白人工人产业阶层，原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是呢，由于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失业或者其经济上没有这个在全球化没有得到实惠，实际上的经济状况下滑，他们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了移民，他认为是移民或者是由中国或者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由于这种产业转移导致了他的这个经济状况的恶化，所以他开始投向了反移民的这个阵营。反移民再加上美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我今天没谈，就是宗教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的国家，我在开讲的时候讲过，它是宗教多样化是不错，但它不是个世俗化，它比欧洲更强调宗教。那么美国的宗教出现两极分化，比如说在上世纪初出现了自由宗教运动，自由宗教激发了这个保守派的反击，出现了保守主义运动，也就是说基要派和福音派的这个兴起。那么这些人呢，逐渐的也投向了共和党。共和党是支持传统的美国，所谓传统的美国价值，也就是说他是反对进步主义的，他是更倾向于保守的。所以当前的共和党其实代表了几种力量呢？共和党代表了一种宗教的极端主义，当然这是指的极端的共和党人，而民主党呢代表的是宗教的自由主义。那么你会发现共和党是倾向于这个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堕胎等这样一些法案的，就代表了宗教势力，而民主党恰恰相反，代表了进步势力。在这个阶层上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民主党原来是底层的代表，但是由于两极分化以后，美国的一些白人底层认为被美国的这种进步主义政策所抛弃，被全球抛弃，他们慢慢的投向了这个共和党，而且投向的是共和党的极右势力，也就是我们说的茶党，就新兴期的所谓茶党，实际上是极右。这也是川普支持者很重要的一个群体，我们说的红脖子，就是产业工人，就是没有大学文凭的这些人，他逐渐的投向了，就是认为民主党的精英抛弃了他。这是希拉里败选的很重要的原因，就蓝墙州当时为什么 倒向了川普，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被抛弃了。那这次蓝香洲又回来了，那说明其实没有那么绝对，就是这个他其实没有那么坚定的投向极右，还有一大部分人还是认为民主党还是代表底层的，特别是像桑德斯这种路线回来的话，肯定的，这是一部分。另外呢，共和党除了代表金融资本华尔街以外，它还代表现在有一部分底层的白人这种认为他的不幸是由于全球化，由于移民，由于这些带来的，所以他投向这个极右的共和党。那么民主党呢，其实更多元化一点，更多包括移民，包括一些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等等，它是更多元化一点，因为民主党本身就提倡多元化的嘛。所以呢，那么当我讲的这个，我不想继续讲这个两党的差异了，因为两党差异大家都很清楚。那为什么这次川普当选，为什么川普落选以后美国出现这么严重的撕裂？当然我说华川粉中大量的不承认败选，海外民运、中国的公知、中国的人权律师大部分都倒向了川普，并且成为铁川粉，并且轻信谣言，认为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舞弊民主党控制了政府，有第一铺这个深层政府这个说法等等。其实在美国也出现严重撕裂，美国也有大量的川普支持者，败选以后他们也不想认输，开始用各种方法，包括川普本人也呼吁共和党好多议员用作废民选选票让选举人团直接投川普，或者说现在又出现德克萨斯州来起诉几个摇摆州等等事件。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以前的民主党共和党都没有这么极端，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极端？是因为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全球化的浪潮，美国进步主义的这个方向以及世俗化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将会有大量的新移民移入美国，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第二个，美国是一个这个文明化程度很高的国家，科学发展发达，科学领先，有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有很多东西来保护民间的这个文明化进程进一步化，那么这样就会使得很多观念的更新与日俱进。那么保守主义思潮，保守主义者宗教极端主义者，就是原教主义者，越来越没有市场，就他的世俗化，即使是基督教的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另外，这个美国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这个受伤害的这一方，也是当他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后，他是无法，他的愤怒是不可抑制的。所以呢，这个大趋势决定了共和党，特别是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他就像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种植园主一样，他们认为趋势对他极端不利，他很难通过温和的手段来保住自己的这个优势。所以呢，当奥巴马当选以后，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这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这些底层的白人又是双重的受害，既对黑人有种族歧视，是白人至上的，又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全球化的伤害，他的愤怒不可抑制。所以呢，川普的当选是一种美国极化右翼疯狂反扑的极右翼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就是从长远来看，美国右翼是日薄西山，就像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奴隶主，南方的种植园主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奴隶制早晚被废除，我必须独立，只有这样我能才保住我们的这个制度和保住我们的经济，因为他离了奴隶制，他的经济就会崩溃。 现在也是同样是这样，美国的极右翼势力认为，如果不选一个人坚定地喊出我们想喊又不敢喊的口号，就是反对这个政治正确，川普是不在乎嘛，他就这么喊嘛，那么这个人就代表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但是当川普干了四年以后，美国人发现其实美国的这个撕裂不加速了，这样一种撕裂，美国的进步主义势力发现，如果不力挽狂澜，美国将极右化。美国的这个普通的公民发现，如果任川普这样下去，美国完全要，你像这个整个疫情，联邦政府无所作为，那么导致美国大量的人口已经几十万人死亡，20多万人死亡，而竟然川普和一些人觉得无所谓。所以呢，美国的整个危机不是没有不但没有得到缓解，没得到加深，使得反对川普的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必须把川普拿下，因为我们不管选的谁，必须结束这样一种执政。因为川普在任上，他已经开始破坏美国的三权分离，破坏美国的宪政体制，如果任他再继续下去，美国的宪政体制将出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川普得了7000多万票，但是拜登得了8000多万票。虽然有人认为川普代表了7000多万美国人，其实不是，7000多万很可能就是支持共和党思想路线的人大多数但是这8000万的支持拜登的也并不是支持拜登，而是讨厌川普，就是忍受不了川普的这样一种胡作非为。所以这个两党的极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到了一种剑拔弩张的程度。所以虽然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但两党之争可能会继续下去。如果在参议院，那么如果民主党不能取得平手或者说多数地位，那拜登的执政将很难有所作为，那么两党的这个拉锯还会进行下去。我们知道奥巴马的最后任期内基本上就是无所作为，虽然奥巴马能力很强，但他所有的法案到了议会都给你否决掉，你是很难通过的。所以美国的政体，我们在总结中国，总结世界上的宪政体制，要设计中国的宪政路线的时候，必须去研究美国，必须研究美国跟欧洲之间有什么差异。这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有些法学家，比如说张雪中，他说我不关心美国，我也不关心欧洲，我只关心中国，全民立宪，和平转型。那如果你不去研究美国，不去研究美国的宪政史，不去研究美国的政党史，不去研究美国的思想史，不去研究美国的历史，不去研究美国怎么走的今天，美国的体制出现过哪几次危机，这些危机是怎么解决的，以后还会出什么问题，甚至还会出什么大问题，不能去总结这些东西，不能去总结欧洲的议会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优势，不能去对比，你根本就不能根据简单的法律条文、宪法理论去设计中国未来的民主化之路、宪政之路。因为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复杂，中国的问题比美国的还要复杂，中国人的素质并不比美国人高，中国人的这个通过这次大量的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或者官方知识分子，通过人权律师、异议圈和海外民运的这个表现，我认为中国的宪政之路还遥遥无期，还很长。如果我们不能够扎扎实实的去做好功课，去研究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人类的自由之路，而是简单的拿几个理念闭门造车，就想自己创造出一个理论去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宪政，你可能不是一个真正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宪政的人，你可能是引导中国人，如果你发挥作用，也一定是一个把中国人民带进另一个水深火热的火坑里的人。 何况你也可能不是你，那个人不是你，那个人可能是郭恩贵，那个人可能是另外一个阴谋家或者另外一个这个民粹领袖川普这样的人。所以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我就是想能够真正了解西方自由的来源，西方的，因为我开始是研究政治哲学，研究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哲学理论，像当代的这个哈耶克、罗尔斯啊，我有很多批判哈耶克，介绍罗尔斯的文章啊、讲座，那么当你去研究这种，你就发现这些思想是从哪来的，你就要去研究它的思想来源，你就要研究思想史。那么研究思想史，你发现这些思想史不是凭空来的，它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那个时代它的生活的一个映射和体现。那就你就要研究美国的自由思想哪来的，除了罗马共和国这个经验教训，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潮等等在美国的反应。那么我们就会看美国，当这些思想进入了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它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总能找出一些规律的东西，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所借鉴。那么你不能说一切都是偶然的，一切都是不同的，你就没有你就找不到任何的路径，任何的路径都是通过踏踏实实的总结人类走过的这些道路去总结出来，都不是凭空想象的。所以我才去研究美国宪政，研究美国的思想，研究美国的历史，看看美国现在的危机和现在的经过两百多年能走的今天，能保持宪政体制，当然是很不容易的。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结束以后，有人问富兰克林说，你们是不是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宪法呀？富兰克林说，是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宪法，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维护多长时间，维持多长时间。其实联邦宪法的制定的这些先贤并没有想到美国的这个宪政体制能够维持两百年之久，他们没有想到，他成功的做到了。尽管中间经过一次牺牲60万人的南北战争，他仍然能够弥合，这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在今天，他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没有人能够敢打保票。因为未来的事情，谁要说我保证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你就太自以为是了。有一个法学家还是张友忠说，上一轮啊，既然川普四年没有破坏宪政，我相信下一个四年也不会。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那么肯定，这个话谁都不能打保票。所以我们必须去下一点功夫去研究美国，去研究美国的历史，研究美国的现实，我们才能够总结出一些东西来。我们不是为了去预测美国的未来，我们是为了走好我们未来的中国人自己的宪政之路。好，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很简单，在中国的宪政之路上，中共只会扮演一堵墙的角色，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推倒，才能建成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就这么简单。 这结果早就有了呀，川普落选，拜登当选，所有怀疑这个的，所有认为川普还有希望的，都是不太了解美国的情况，不太不懂美国的选举法，都是还寄希望于川普能够通过其他的手段翻盘。这都是很可笑的，因为在选举之前有人就说川普把那个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加到六个以后，有可能通过法院来判决川普赢。我说这绝对不可能。我说你们要了解一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案的过程和发展历程，你会发现即使川普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即使他是保守派，在政治问题上他也绝对不会违反宪法，所以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存在。是一种，我说中国的宪政之路遥遥无期，是一种客观判断。 是一种我非常不愿意做出的一个客观判断，因为通过这次，因为不光是这次了，包括前一段时间郭文贵的横空出世，以及现在川普这个现象，我发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没有得到启蒙，那么你还指望民众有多少宪政觉悟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宪政之路可能你不能凭侥幸啊，对吧？你凭侥幸是没有意义的，不能说也许有一种偶然的事件会让大家突然这个走到一起，然后一起去建立宪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没有对普世价值的基本理解，没有对宪政的基本这个把握，那么就现在这种现状的话非常困难，要走向宪政非常困难，何况要走向一个高质量的宪政就更困难。所以呢，预期悲观一点，稳健一点，也不要太乐观，因为每一次乐观的冒险都是付出无数生命的代价。我们这个民族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这样的教训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稍微悲观一点好。我本人反正是比较悲观的。当然是追求宪政民主、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人来推了。当然你不能指望外在的力量，外在的力量当然能借，当然很好，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转型都是靠公民自己去推动。所以呢，第一所谓他们自己推，他们自己不，这个他们肯定不是共产党了，共产党不会自强，不会自动倒，这是第一。或者说现有掌权者，那个不叫推强，那叫改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必须由民间的这个追求自由的力量去抗争，去推强，才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可能性。没有捷径可走，就是我也除了研究理论外，我也研究一些国家的转型经验，比如说俄罗斯东欧。那么我会发现，俄罗斯之所以走到今天会走回头路，是因为俄罗斯民间的反抗，它没有形成一个反对派的力量，它实际上是指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所导致的一种突然的一种党内改革反叛出来的改革力量，或者也可以说投机分子的这个窃取权力，就叶利钦为代表的，也可以说叫窃取权力吧，因为或者叫改良失败导致的一种内部人的这种掌权，那么改革之路变成了一个分肥之路，最后普京又走回了威权。所以那么比较东欧就不一样，你可以比较一下东欧的反抗，民间力量会比较强大，就通过圆桌会议来结束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捷径可走，民间的反抗力量必须矢志不渝的去抗争，以推动这个宪政体制的转型，推动体制的转型，走向宪政民主，只有这一条路。台湾的国民党、台湾的民进党跟中国大陆的转型关系不大。你们要知道，他们现在自顾不暇呢。所以，当台湾已经变成一个政治体以后，台湾人虽然中国国民党没有放弃这种说法，但是新华民国的说法，但是他们现在其实并没有什么力量或者没有想法去关心大陆的问题，因为台湾中国国民党自己生存都成问题，那民进党就更不可能考虑这个问题。民进党考虑是怎么样，如果能独立出去是最好的，独立不出去的话维持现状，只要大陆不干涉它就可以。所以不管民进党和中国国民党都对中国的转型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围绕着这个美国两党之争这个事儿吧，因为不要谈太多太敏感的东西，因为我也顾及这个微信的封号和这个什么